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十章，卢娜·洛夫古德，第四十二集。 哈利扭头一看，他其实早就预料到了，但此刻看到德拉克马尔福在他两个死党克拉布和高尔的陪伴下得意洋洋地冲自己冷笑时，他仍然感到很不愉快。 怎么了？ 他不等马尔福开口就挑衅地问道。 注意礼貌，波特，不然我就让你关禁闭。 马尔福脱腔脱调地说，油光水滑的金黄色头发和尖尖的下巴跟他爸爸一模一样。 你看我和你不同，我当上级长了，这就是说我和你不同，我有权惩罚别人，是吗？ 哈利说。 可是你和我不同，你是个饭桶，所以请你走开，别来打搅我们。 罗恩、赫敏、金妮和纳威都哈哈大笑起来，马尔福的嘴唇扭曲了。 告诉我，拜在维斯莱手下的滋味如何呀，波特？ 他问。 闭嘴，马尔福！ 赫敏厉声说道。 哈，看来我触到痛处了。 马尔福得意地笑着说。 好吧，波特，你可要放规矩点儿。因为我会像一条猎狗一样跟着你，看你敢不敢越轨。 出去！ 赫敏说着站了起来。马尔福痴痴坏笑着，最后恶狠狠地朝哈利瞪了一眼，转身离开了。克拉布和高尔笨手笨脚地跟在后面。赫敏把包厢的门重重地关上，转脸望着哈利。哈利顿时就明白了，赫敏和他一样也注意到了马尔福刚才说的话，并为此感到忧心忡忡。 再扔一只青蛙过来， 罗恩说。他显然什么也没留意。当着纳威和卢娜的面，哈利不能敞开来说话，他又和赫敏交换了一下惶恐不安的眼神，然后转脸望着窗外。他原来以为小天狼星陪他到车站来只是一个玩笑之举，现在才发现这么做即便不是非常危险，也是不够谨慎。赫敏说得对，小天狼星是不应该来的。如果马尔福先生注意到了那条黑狗并告诉了德拉科呢？如果他由此推断出维斯莱夫妇、卢平、唐克斯和穆迪知道小天狼星藏在哪里呢？或者马尔福刚才说像一条猎狗一样跟着这样的话只是一种巧合？他们继续向北行进，天气还是变幻不定，雨点有一搭没一搭地敲打着车窗，然后太阳懒洋洋地探出脸来，很快云层飘过又把它遮住了。夜幕降临，包厢里的灯亮了，卢娜卷起唱唱反调，小心地放进书包，然后转过脸来，目不转睛地盯着包厢里的每个人。哈利坐在那里，将额头贴在车窗上，想远远地就能看见霍格沃茨，但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而且被雨水打湿的车窗上脏兮兮的。 我们最好换衣服吧， 最后赫敏说道。他和罗恩仔细地把级长徽章戴在胸前。哈利看见罗恩对着漆黑的窗户照了照自己的模样。终于火车慢慢地减速了，他们又听见四下里一片纷乱嘈杂，因为每个人都忙着把行李和宠物归拢在一起准备下车。罗恩和赫敏要监督秩序，就又从包厢里消失了，留下哈利和其他人照看克鲁克山和小猪。 我来帮你提那只猫头鹰，如果你愿意的话。 卢娜对哈利说，伸手来接小猪。纳威在一旁小心地把来福塞进长袍里面的口袋。 哦，谢谢。 哈利说着把笼子递给了他，然后将海德威更稳妥地抱在怀里。他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包厢，汇入了过道里的人流，开始感觉到夜晚的空气吹在脸上的刺痛。他们慢慢地朝门口挪动，哈利可以闻到通向湖畔的小路两旁那一棵棵松树的清香。他下车来到站台上，环顾四周，竖起耳朵捕捉那熟悉的声音。 一年级新生上这儿来，一年级新生。 可是他没有听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一个干脆利落的女生正在大声喊着， 请一年级新生上这儿排队，所有一年级新生都跟我来。 一盏提灯摇摇晃晃地朝哈利这边移动，就着他的亮光，他看见了格拉普兰教授那突出的下巴和修剪的一丝不苟的头发。这位女巫前一年曾代替海格上过一段时间的保护神奇动物课。 海格呢？ 哈利大声问。 我不知道， 金妮说， 但我们最好赶紧让开，我们把门都挡住了。 哦，好的。 哈利和金妮顺着站台往车站外面走去，渐渐的两人分开了。哈利被人群推挤着往前走，一边眯起眼睛在黑暗中寻找海格的身影。海格不能不在这儿，哈利眼巴巴地盼着呢。再次见到海格是哈利内心最渴望的一件事，可是四下里都没有海格的影子。 他不可能离开。 哈利一边想一边拖着沉重的脚步，和众人一起慢慢穿过狭窄的门道，来到外面的马路上。 他可能只是患了感冒什么的。 他东张西望地寻找罗恩或赫敏，想知道他们对格拉普兰教授的再次出现有什么想法，可是他们俩都不在旁边。他只好由着自己被推向霍格莫德车站外那条被雨水冲刷过的黑乎乎的街道。这里停着约100辆没有马拉的马车，每年都是他们把一年级以上的学生送到城堡去的。哈利很快地扫了他们一眼，又转脸寻找罗恩和赫敏，接着他又回过头来细看，马车前面不再是空的了，栏杆之间站着一些动物。如果硬要给他们一个名字的话，哈利觉得他会管他们叫马，尽管他们的模样有点类似爬行动物。他们身上一点肉也没有，黑色的毛皮紧紧地贴在骨架上，每一根骨头都清晰可见。他们的脑袋很像火龙的脑袋，没有瞳孔的眼睛白白的，目不转睛地瞪着。在肩骨间隆起的地方生出了翅膀，又大又黑的坚韧翅膀，看上去似乎应该属于巨大的蝙蝠。这些动物一动不动，静悄悄地站在夜色中，显得怪异而不吉利。哈利真不明白，这些马车明明自己就能行走，为什么还要用这些可怕的马来拉他们？ 小猪呢？ 卢恩的声音在哈利身后响起。 那个叫卢娜的女生提着呢。 哈利说着，急切地转过身来，想跟卢恩讨论一下海格的事。 你说，为什么不见海格？ 不知道。 卢恩说，显得很是担忧。 他可别出什么事。 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德拉科马尔福后面跟着一小伙死党，包括克拉布、高尔和潘西帕金森。马尔福正在把几个神情很胆怯的二年级同学推到一边，好让他和他的朋友们独占一辆马车。几秒钟后，赫敏气喘吁吁地从人群中钻了出来。 马尔福刚才在那里对一个一年级新生态度非常恶劣，我发誓一定要告他一状。他戴上徽章还不满3分钟呢，就利用他变本加厉地欺负人。克鲁克山呢？ 金妮抱着呢。 哈利说。 他来了。 金妮刚从人群里闪身出来，紧紧抱着不断扭动的克鲁克山。 谢谢。 赫敏说着把猫从金妮手里接了过来。 走吧，我们赶紧找一辆马车坐在一起，待会儿就没有地方了。 我还没有拿到小猪呢。 罗恩说。可是赫敏已经朝最近的一辆空马车走去，哈利陪罗恩留在原地。 你看那是些什么东西？ 哈利问罗恩，并冲那些可怕的怪马点点头。其他学生蜂拥着从他们身边走过。 什么东西啊？ 那些马。 卢娜怀里抱着小猪的笼子出现了，小猫头鹰像平常一样兴奋地吱吱乱叫。 给你， 他说。 它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头鹰，是吧？ 嗯，是啊，它挺好的。 罗恩粗声粗气地说。 好了，快走吧，我们赶紧进去。你刚才说什么，哈利？ 我刚才说，那些像马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哈利说着，一边和罗恩、卢娜一起朝赫敏和金妮已经坐上的那辆马车走去。 什么像马一样的东西？ 就是拉那些马车的像马一样的东西。 哈利不耐烦地说，他们离最近的那匹怪马大约只有两三步远了，他正用空洞的白眼睛注视着他们。可是罗恩困惑不解地看了哈利一眼。 你在说什么呀？ 我在说，你看。 哈利抓住罗恩的胳膊，拖得他转过身来，面对那匹长着翅膀的怪马。罗恩直直地瞪眼看了一秒钟，然后转过脸来看着哈利。 你叫我看什么呀？ 看那个，那儿，就在圆杆之间，套在马车上的，就在你面前。 可是罗恩还是一脸的迷惑。哈利突然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难道你看不见他们？ 看见什么？ 难道你看不见拉马车的东西？ 这时候，罗恩露出了非常惊愕的表情。 你没有什么不对劲儿吧，哈利？ 我，没事儿。 哈利感到困惑极了，那匹马明明就在眼前，在他们身后车站窗户透出的朦胧灯光的映照下，实实在在地闪着光，鼻孔里喷出的气息在夜晚寒冷的空气中凝成了水汽。然而，除非罗恩是在装假，如果真是这样，这个玩笑可是太蹩脚了。罗恩居然根本看不见。 我们进去吧，好吗？ 罗恩忐忑不安地说，一边望着哈利，似乎很替他担心。 好的。 哈利说。 好的。走吧。 没关系。 当罗恩钻进黑乎乎的马车车厢时，哈利身边一个恍恍惚惚的声音说道， 你并没有变疯什么的，我也能看见他们。 真的吗？ 哈利迫切地问，转脸看着卢娜。他可以看见卢娜那双银白色的大眼睛里映出了那些长着蝙蝠翅膀的马。 啊，是啊， 卢娜说， 我从第一天来这里就能看见他们，他们一直在拉马车。放心吧，你的头脑和我的一样清醒。 他淡淡一笑，跟着罗恩钻进了发霉的马车车厢。哈利心头的疑虑并没有完全打消，但他还是跟着钻了进去。